国民党反动派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我们一定要警惕敌人阴谋挑拨藏族同胞和我们红军的关系。为了顺利通过藏区，继续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保护藏族同胞利益，不拿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信仰，不进喇嘛寺院，不进喇嘛寺院。 咱们歇会儿吧。 我不累。 他累了。 小繁荣，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吗？好，休息。公公，让大家下马休息。 好， 下马休息。 打仗了。 杨姐，去遛马。 不，我还要听猪马讲故事呢。 好。我去，我去。 杨琴，哎，上次我说到哪儿了？说到啊，草原上连着下了十天、十夜的大雪，马冻死了，人饿死了。这时候，格登太子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紧紧地裹住一只冻僵的小羊羔。从天上泛出一片金光，有一个声音从天上飘来，说在大海的深处有一件宝贝，可以让漫天的冰雪融化，可以让遍地的草儿复青，可以让冻死的牛羊复活，可以让冻死的人儿苏醒。向着神明高喊着，我怎样才能取到那件宝贝？神明告诉他，必须经过风岛、火岛、妖精岛，那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去你的皮肉，会变成一堆白骨，那里的火会烤干你的血，那里的妖怪会变换出各 各种样子，摄取你的灵魂。 猪吗？ 咱们快走吧！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红军。 我们是红军。 出马是格桑图斯的女儿，你们谁敢伤害她，活佛饶不了你们，图斯饶不了你们。 格桑土司，你就是他的女儿，我们红军长官要的就是他。 杜马，杜马， 护身符， 枪。 红军长官。 要去咱驻马宫。 长嘶一声落荒而去，下落不明。 你马上派人去找，那可是猪马的命根子，也许找到小白龙就能找到猪马 呀。 胡司，民团司令邱万里带来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员求见胡司。 特派员民团司令， 这个时候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带来了有关红军的消息。 红军，请。 有请。 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格桑土司。 扎西德罗 土司，这是中央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李先生。 胡司，听说您的女儿被红军抢走，鄙人深表同情。 胡司，特派员这次来就是要和您共商消灭红军的大计。 胡司，驻马姑娘被红军抢走了，我们正好和红军打冤家。 这太好了。 李先生，请问红军到底是些什么人？ 红军烧寺院杀藏民，又抢走土司的女儿朱马，他们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和红军无怨无仇，为什么？ 土司， 血泪斑斑，看今天猪马 特派员，算咱们认错了人。 邱司令，普斯，这位爷爷的话能代表您的意思吗？ 普斯不和红军打冤家，怎么救出朱马姑娘？ 普斯还是先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其人，你想断送朱马的性命吗？ 我想断送整个部落。 看来这位杰人叶吧是不相信特派员的话呀。 杰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很好，也许等你亲眼看见朱马尸体的时候才会相信我们。特派员，咱们走。 妈，普斯还没有说话呢。普斯， 李先生，红军杀人放火如此凶残，又抢走我格桑的女儿，活佛告诫我们绝不能饶过这些妖魔。只是杰人叶爸说的对，我格桑部落， 普斯，李某早就考虑到了格桑部落的情况，这次与红军交战由邱司令带领民团的弟兄打头阵，你们不用出一兵一卒，只需做一件事。 请讲。 让红军绝粮断水。这是藏人不能离身的东西，裘司令，马上派人把它交给格桑图斯。 怎么，把它交给格桑图斯？ 这你还不明白吗？ 哦哦，我就说朱马让红军给糟蹋死了。 班长 啊， 我明明看到有个藏族老乡在这里。 我也看见了， 这找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一个藏族老乡，是不是咱们急的看花了眼？ 我们都花了眼。 再找找。哎，他准是躲进喇嘛寺里去了， 咱们进去找找吧。 忘了，不许进喇嘛寺， 特殊情况嘛， 再特殊也不行。 要不得要不得哟，私自进喇嘛寺是要受几路处分的哟。 那怎么办？连长让大家找粮食，连着好几天了，一个藏族老乡也没看见，好不容易看见。 班长 啊， 我们喊喊话。 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 你算了吧，你要是用藏语喊呢，兴许能起点作用，用汉话他就是听见了他也听不懂啊。这样吧，山崖子，回去报告连长和总支书，我守在这儿，唐小苗 等 再去找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几个藏族老乡。 是。 哎，山崖子， 山崖子， 山崖子，山崖子，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浑身没劲儿，要是有碗热粥，就是有碗热汤也行啊。 哎呀，再发烧，山崖子，赶快回连部休息吧。 没事没事，小明，咱们走吧。 哎，你走。哎，山。哎，老乡。 扎实的了。是你， 姑娘，那天我们把你救了， 忘了？ 哦，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呀？ 扎心疼了，扎心疼了！ 老乡，老乡！ 按纪律，宁愿饿肚肠，宁愿饿肚肠。啊啊啊啊、 可是那几个重伤员，李大贵、徐海江、叶广福、郑自强，要是有粮食，他们是能挺得过去的呀。哪怕是一顿饱饭，半碗热粥，两口冷干粮，哪怕是一顿饱饭，半碗热粥，两口冷干粮。 金喇嘛寺是犯纪律，可是你得站吧。处分就处分吧。 时候，他抢了一匹马跑了。 你说过，那会儿民团穿的是我们红军的服装。 对。 罗长林， 到， 马上到师部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政委。 是。 金明，你去找叔叔，无论如何搞一点吃的来。 姐姐，这 让他想办法。 那你呢？ 我要把这扇门打开。 好，山丫头，有走。 一个人，你不会有危险的。 叔叔给了我一点带土的三把， 快给吧。 姐，叔叔说今天能找到吃的，让四个重伤员吃上一顿饭。后来我再问他，他又吞吞吐吐的。 那你再去问问他。 哎， 金明，告诉叔叔，再难也不能犯纪律。 是。 出来！ 参加红军的。 军支书，我们找你有话说。军支书， 不， 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 不， 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 老班长询问了正中伤员。 不可救。 眉埋怨，眼里却有失望。他们反倒安慰我说，肚里没粮也安详，肚里没粮也上加霜，小李子临死前拉着我的手， 他说：“老班长，老班长，我只想喝一口热面汤。” 眼下又有四个重伤员因为饥饿快要挺不过去了，就让他们把那点糌粑吃了吧。 我要见你们政委。我的小白龙，是我的小白龙，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老班长，分给每个重伤员一小份糌粑，可是他们谁都不肯吃，又逼着我把他 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说，让没有负伤的同志吃，吃饱了，好去找粮食。孙排长的伤最重，他挣扎着把粮食放回了口袋，就牺牲了。 Thank you. 前小姑娘，一饮苦甜胜心难，雨水情深胜肝胆，满腹汗水雨天走。 崔浩，集合。 派人护送朱马回家，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是。 罗长英、樊春生， 报。 你们要用生命保护朱马的安全， 保证完成任务。 你呀！ 有情况，赶快离开这里。去见格桑，不过我要带给格桑送去的是你的尸体。 弟兄们， 上 上。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演唱的《金沙江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 情，乱风和鸣。可看我瞎着两眼，把他看得那么重，千丝百缕。当飞蛾之徒万难相逢，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 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皇汉恶死。